排排赞。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今天我们的板块呢是经典唱片秀，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今天呢，我们最先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范晓萱演唱的《健康歌》。相信呢，很多人都听到过这首歌曲。那么当年呢，她进入歌坛走的一直是儿歌路线，唱的呢都是这样节奏很欢快、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作品。那比如说《我爱洗澡》《刷牙歌》等等，是吧？那么这首《健康歌》呢，更是其中的代表。因为1998年的时候呢，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过这首歌曲，所以说呢，名气非常的大。那么记得当年呢，有很多的学校啊、幼儿园呐、也都拿这首歌编排了体操。那个年代呢，虽然说没有广场舞，但是呢，我想这首歌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广场舞神曲。一起来重温这首非常经典的《健康歌》，来自范晓萱。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三圈扭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健康歌来自范晓萱，虽然说这首歌呢让他的名气蹭蹭的大涨，但是呢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因为他呢并不想只做一个儿童歌手。但是呢这首歌的影响力又确实太大，每一次出去演出呢总是被要求唱。那几年的范晓萱为了转型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改造型啊、剪头发呀、重新创作其他风格的歌曲啊，还有呢就是在各种演唱会和演出当中呢，把健康歌这种风格的作品呢从歌单当中故意的剔除掉，还有呢就是接拍各种各样的影视剧。过大的反差呢，虽然说导致儿童观众这样的人群流失，但是呢也成就了后来的音乐才女。好吧，继续来分享范晓萱的歌。这首歌呢同样是被收在排排赞合集当中，名字叫做好想谈恋爱，这是他第三张非儿童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来遥远，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甜甜，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我想 想着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苦解 Henry， 然而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实在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丽夜。好像谈恋爱，不管那个人会是不是谁，让我奋斗的孤独任性撒野，悲伤时有人陪。好像谈恋爱，为他不争气的流口泪，即使受伤 好想谈恋爱，来自范晓萱的演绎。小郑说健康歌改编课间操这事儿呢非常认同，当时我们学校自己编了一套哑铃操，还要求我们买哑铃，每天课间操的时候都带着，记得老师还要求我们往里面放豆子，每次晃起来都是哗啦哗啦的响。好吧，这怎么感觉有点像小的时候玩那种沙锤那个乐器哈。小糊涂先说，感觉范晓萱每一次出来都能给人很大的惊喜。小的时候最开始知道她呢，是因为健康歌，后来呢就看见她哎去演电影了，《龙门飞甲》《听风者》，给人的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再后来呢，再就是做音乐导师，才发现原来她的曲风还可以变化这么大耶。20世纪90年代呢，出现了很多走电子舞曲路线的女歌手，但其实呢，她们刚出道的时候都还是中规中矩啊，唱着情歌。哼，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位陈慧琳，她的歌就是专辑《排排散》当中呢，收录了她第二张普通话专辑《体会》的同名主打歌。那么这首歌呢，由林隆璇作曲，那么作为一首情歌呢，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很容易呢被人记住。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陈慧琳呢还因为《体会》这首歌在当年获得了很多的奖项，证明了自己。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体会》，来自陈慧琳。 你的容颜难掩面。心碎多少罪，是泪或是笑颜，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 点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福茂唱片推出的合集，名字呢很赞，叫排排赞。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这张合集当中的哪首歌曲各位会引起共鸣。那么我们说到王力宏呢，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哈，他呢一直都是索尼唱片的歌手，毕竟他的最辉煌的时期呢就是在索尼唱片度过的，但其实呢他是从福茂唱片出道的。从1995年到1997年他在那儿呢发行过四张专辑，那么这几张专辑虽然说名气呢都不如后来的那么大，但是呢却见证了王力宏的成长和变化。刚刚踏入歌坛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歌手，他的定位呢是优质偶像，这个定位还挺刁钻的哈。但是呢这个实至名归是吧， 后来呢，公司批准他可以自己进行创作。那么离开福猫唱片前的状态呢，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创作音乐。那么在排排赛这张专辑合集当中啊，收了他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白纸》。那么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为数不多的不是由他创作的歌曲，但是他个人呢依然是非常喜欢的。为啥呢？王力宏就觉得呀，《白纸》这个词呢很像当时的自己，年纪轻轻啊，有没有这种经历过太多的很混乱的事情，那王力宏觉得呢，自己人生还是应该像白纸一样，单单纯纯，简简单单。郁金香说陈慧琳的记事本非常好听，超级喜欢。 你在左边，单车在右边，我的球鞋从不羡慕远，到你家门前想起你的脸却有点胆怯，才刚开始，你会写下什么字？不懂表示，但我懂坚持。你别否定我的痴。 白纸来自王力宏。那天雨后的停车场说，好歌就是几十年后再听还会有当初的感觉，比如说这一首白纸。 Richard 的姑姑说，对王力宏的那张专辑还是很有印象的，因为感觉他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才摆脱对张学友的模仿的。 很多歌手呢，在年轻的时候呢，都很喜欢摇滚乐，是吧？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庾澄庆的歌。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也是如此。在1989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呢，虽然不是台湾地区最早的主流摇滚专辑，但却是走纯西化道路最彻底的唱片之一。至少做到一点纯粹哈。相信各位呢，对专辑的同名曲《让我一次爱个够》都比较熟悉哈。但是呢，其实庾澄庆呢更喜欢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比较柔情的歌，叫做《爱你的记忆》。虽然说这两首歌的风格呢差距很大，给人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用李宗盛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两首歌可以属于同一类型的。李宗盛呢认为庾澄庆的音乐最大特点就是诡异的这个副歌部分。那么还有呢，他用到了一个词叫起手。那么起手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第一段的旋律，就好像做运动前的热身用来酝酿情绪一样。但是呢，庾澄庆是一上来就能直接进入那样高亢的情绪。好吧，我们接下来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的是庾澄庆的这一首很温柔的歌曲《爱你的记忆》。好吧，一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继续回来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爱你的记忆是寸寸惆怅，爱你的心情是数不尽的沧桑，你那流浪的心啊，你那漂泊的心啊，何时才能望见你疲倦的容颜？爱你的记忆是寸寸惆怅，爱你的心情是数不尽的沧桑。你那流浪的心啊，你那漂泊的心啊，何时才能望见你疲倦的容颜？如果能够忘记爱你的誓言，在每个夜里辗转难眠，如果告诉自己不再热泪满盈，在每个夜里 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用平等的眼神让听不见的他们感受生命的多彩，用真诚的心灵让看不见的他们感受生命的友爱，用温暖的双手帮行动不便的他们感受生命的力量。关爱残障人士，在用心传递美好的同时，更要做好残疾预防， 远离有害物质，孕育健康宝宝，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合理饮食，坚持运动，防控疾病致残，遵守安全生产规程，

朝思暮想，来自那英。那么这首歌的制作人呢，叫做杨明煌，这是一位英年早逝的音乐人，出生于1960年，是一个学霸。他呢毕业于中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呢凭借一首出神入化的吉他成为了一位制作人。不过呢天妒英才，95年的时候因为车祸去世。那么在专辑《排排赞》收录的众多歌曲当中，除了那英的《为你朝思暮想》之外，王菲的《天空》也是由他制作的。杨明煌呢，绝对算得上是王菲事业上的一个贵人了。那么王菲的专辑《天空》《迷》等等都是杨明煌打造。当年呢，有很多音乐人都认为哈，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天空》这首歌和这张同名专辑帮助王菲打开市场，一口气卖出高达百万的销量，王菲可能后来真不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名字敢改回叫王菲。一起来分享《天空》。 蓝的月。 天空藏着深深 天空来自王菲。如果说要问王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代表作歌曲，我愿意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对吧？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呢是黄国伦作曲，姚谦作词，都是大腕儿。那么当年的姚谦始终没有灵感，那么直到看见王菲去胡同里的这个公共厕所里倒夜壶的新闻，才写下了这些歌词。但其实呢，这个消息最初还是杨明环告诉姚谦的。当时呢，姚谦没有灵感，就找他求助嘛。但是呢，杨明环其实对王菲也不太熟。后来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王菲在休息的时候回到北京谈恋爱的事情。后来呢，姚谦还专门找到了这篇报道，于是呢，才有了后来的事情。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首很经典的歌，我愿意。 是你 点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刚才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王菲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我愿意》。不知道最近有多少朋友前一段时间呢关注了娱乐的新闻，已经51岁的周慧敏在上周的时间登上了热搜，原因呢就是她在演唱会上状态还宛若一个少女。51岁的她颜值身材少女感可以说是完胜时下最火的各种是吧网友们看到现场照片之后纷纷表示好服，大写的服。他是21岁，我都相信啊。其实呢，大部分人认识周慧敏都是通过他的影视作品，但实际上呢，他最开始则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在18岁那年呢，参加了歌唱节目，随后呢，正式投入到演艺事业当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的是《排排赞》这张合集当中收录的他的一首歌，叫做《尽在不言中》，这是他1993年推出的作品。是啊，很多事情呢说太多其实呢没有什么意义，一切尽在不言中。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电影是印度喜剧影片厕所英雄，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晚上10点钟876来锁定收听。那明天的11点钟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却走不得。